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九号星期四啦，系嘛？系啊，星期四啊，苏动音乐啊， 预告一下啦，我哋今日咧六点钟会出现嘅嘉宾咧，将会有超同潘超同嘅， 系啦，好耐冇见佢啦，都 其实又唔系好耐冇见佢，不过好少佢一个人一支公咁样， 应该正确嚟讲，好耐冇同佢即系 solo 嘅作品做访问，所以嗰个好耐冇见系咁样，但系咧佢Business 嗰边之前我哋都有同佢做访问，但系今次就自己个人作品啦，咁啊又睇下佢另外嗰面啦， 都几唔同嘅， 即系佢自己做歌方面，自己嘅作品嘅谂法又有一啲咩唔同咁样咧？ 冇错啦，咁亦都即系喺个访问当中会分享下佢最近突破咗自己嘅一啲新尝试啊， 新尝试啦，叫做系嘛？ 喺造型上，尤其系非常之突出嘅。咁啊，一阵间六点钟啦，会听到超同嘅分享噶啦， 介绍佢新歌《Say Nothing》嘅。咁但系咧，琴日其实佢嚟到做访问嘅时候咧，都已经有讲咗一啲啦，同埋即系都有得讲一样嘢嘅。呢一样嘢就因为最近咧都。好多啲周围嘅优惠啊，因为咁双十一咁样嗰啲嘢咧，咁、所以就会 有优惠啊， 好多呢啲咁样样嘅优惠啊，咁可能大家会无端端都会收到一啲唔同嘅 message， 哪怕系你嘅电话啦，定系你 social media 啦，例如话你中咗奖定咩啦咁样， 哦， 即系琴日即系佢超同嚟到时候，佢都有分享，即系都话我收到一啲 message， 话唔知咩平机票优惠定乜嘢咁样，咁即系好容易、 哦、直接 send 俾佢啊，仲要 唔记得咗系点样收得到啦，系，即系当初嗰下都会有觉得，咦，咁可能有机会买到，平少少啦，唔系平好多，但系因为唔容易买到噶嘛。咁、但系突然之间醒一醒，即系求证一下，因为嗰、个 message 类似系话我系边一间旅行社嘅咁样，咁然后佢就突然间醒一醒，就即系亲自打翻去嗰个旅行社度问，喂，你哋系咪有一个咁样样嘅优惠啊？有个名咁样样噶。咁然后对方就即系当然讲翻就哦冇啊呢、这个系假嘅，即系都有其他人可能系查询过咁样。 佢真系醒目嘅，原来 佢咁啱醒目啫。 咁啊，你做咩咁样话人啫？人哋平时好唔醒目咩？ 佢咁啱嗰下，佢都差啲系啊。 因为其实好容易噶，你咧人咧即系会有一个心态，就系、是、当你见到一啲。好吸引嘅優惠、或者可能真係哇真係好抵呢，你會有一個心態就係我一定唔可以執輸呀、即係可能細個爸爸媽媽教落啦，即係做人即係執輸行頭呀，慘過敗家係咪咁呀，所以一定要即係一定要第一個人攞到呢個優惠，咁就好容易就係冇咗個步驟你去求證，咁然後就好容易撳咗落去啊，即刻攞咗優惠，驚一陣轉個頭就冇咗啦，即係尤其嗰啲呢其實都真係有一啲優惠機票係可能喺一啲旅遊嘅淡季嘅時候會發生㗎嘛，咁真係大家都會覺得啊，我 要搶張平機票先，即係可能唔知100蚊連埋嗰個燃油就可以飛啦，咁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你就好難分辨邊啲嘢係真，邊啲嘢係假，咁所以求證係緊要嘅。 係因為講完之後，我話啊係啊，前排我都有好容易嘅啲掩眼法嘅嘢咧，有陣時係譬如睇社交平台，其實好多一啲。廣告會彈出嚟啦，咁啊，嗰啲廣告就會顯示一啲優惠定點。我之前見到有一個咧，我都俾佢吸引到眼球，佢類似係一個 headphone 一個大品牌嘅 headphone， 咁、然後咧就話喺某一間嗰啲連鎖電器鋪咧，佢有個 logo 喺度嘅，即係嗰啲百乜啊、蜂乜啊嗰啲咁樣，佢就擺咗個 logo 喺隔離，跟住就係講話哦呢一個牌子嘅 headphone 呢個型號就大減價，唔知減幾多，咁、個減嘅價錢當然係會令到你有少少質疑， 冇錯。 咁但我都就哦近日去睇一個嗰個廣告係邊嘅先，咁去咗一間類似唔知鋪頭定一個點樣嘅 IG 嘅 page 咁啦，係啦，咁跟住我覺得。觉得有即系我心里边一路抱住怀疑嘅心态去望啦。 点解唔系官网嚟嘅咧？咁样 系啦，会唔会系有一啲我唔知佢点样嘅合作定点啦？但系因为佢有嗰一个叫做大型连锁嘅 brand 嘅 logo 喺度，咁所以就会令到你嗰下觉得哦，可能系关事。咁但系当你上翻嗰个牌子正常自己官方网站，你搵唔到， 搵唔到呢个优惠 系啦。咁跟住先知道，即系你就会求证到个答案咁样。但系因为你第一下你好容易会俾佢 吸引住， 吸引到嘅。 同埋咧，我通常有啲小技巧咧去分辨呢啲嘅，即系例如咧，通常呢一啲嘅网络嘅騙案啦，咁樣為例啦，好多時候佢會叫你撳入一條 link 度去攞嗰啲優惠碼，或者可能係即刻攞呢個優惠咁，佢會有一個第三方連結去另一個網站咁噶嘛。 呢啲就危險啦。 係啦，通常呢啲連結咧，你會見到咧，就係你望清楚佢嗰個網址咧，通常都係一啲古古怪怪咧，唔係好 make sense， 可能一紮數目字或一紮英文字母串埋一齊嘅網址咧，咁通常呢啲就中伏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嘅，咁啊，通常你呢啲嘢最緊要都係信翻官方消息啦，冇理由官方即係冇理由一啲咁樣嘅大型優惠，官方會唔發布 噶嘛？亦都因為有呢啲咁樣咧，我今日又收到一個 message， 佢即係直情咧 personally 咧 send 俾我，係一個大型嘅網上購物平台啦，出名嘅，咁因為。突然之間，因為最近而家大家一定見好多嗰啲咩雙十一優惠咧， 好多噶， 非常之多，真係要超級小心啦。咁我真係小心到咧，我之前收到一個 WhatsApp 嘅 message， 佢嘅上款係講得出我個名啦。咁、然後咧，佢就會有一個長嘅 message， 佢係咁樣全英文咁樣，即係有啲咩 discount 啦。 好似好專業、 好專業嘅。但係咧，佢 send 俾我嗰個名，即係嗰個對象嘅名咧，就係嗰個品牌，仲要連埋綠色 tag 嘅。係啦，咁因為我係有註冊。呢、这、一个平台喺上面买过嘢，咁、所以佢有咧系唔出奇，但我纯粹好奇， 系 即系我真系好提防佢下面有一条 link 嘅，因为嗰条 link 咧系摆喺边一度咧，就类似系话有机会赢取唔知咩香港日本即全英文啦，即系香港日本嘅免费机票，系啦，或者泰国布吉咁样都有。咁如果你想了解详情咧，咁你就揿落去嗰个一条 link 度啦，咁样咁条 link 咧都 make sense 嘅。咁但系咧，我真系嗰個安全性真係好擔心啦，即係唔好亂咁撳啦，大家都一樣啦。咁所以我就直接上翻去官方網站去揾翻咁。咁我見到真係有啲 discount 啊，有呢啲剩啊咁樣。即係我已經提防到一個咁嘅地步，因為太多啦，同埋就算有時廣告，我碌社交平台彈啲廣告，可能啲衫咧啊影出嚟幾靚咁，我通常都會撳落去望下個鋪頭究竟係點樣樣嘅先咧。即係佢咪有個鋪啦，定係網店咧？因為網店。即唔係話網店一定有問題，不過但係網店就會提防多少少，因為通常容易中伏係網，因為你有實體鋪嘅話咧，相對你可以我可以 check 得到 上網睇完我想要嘅款，我直接去門市嗰度睇嘛，係啦，咁但係網店咧通常都係我會提防多少少，特別佢有啲講到而家優惠咧，跟住睇啊真係可以平。咁多咩合理咩咁？ 你會有啲覺得唔合理嘅，真係會。 係啦，嗰種唔合理係會連帶覺得，唉，算啦，我寧願錯過。而家大個少少，即係細個都會覺得，唉，唔好蝕底啊！喂，你真係 慳低一蚊， 可能係真嘅咧。係，即係細個心態可能係真， 搏咯，會搏咯。 而家大個心態可能係假。 系喎， 調翻轉啊！ 係咪因為你之前中過招？ 中過啦， 中過招，所以而家成長咗，大個仔咗， 同埋好煩啊！我覺得即係 有時你譬如買一啲嘢咧，佢唔係用你好多錢，即係唔係幾千蚊、幾萬蚊，唔係去到咁大嘅數，幾十蚊至幾百蚊都有。但係有一陣時，我係唔中意嗰樣嘢咧，係麻煩。兩個麻煩點，第一就係、當你買咗翻嚟之後，佢有啲咩問題啊、喐啊，你要處理嗰嚿嘢。嗱，如果佢係即係俾人呃咗冇咗咁 end story 啦，咁但係如果係佢未又未呃得晒你，又或者可能嚟咗啲嘢參差，佢又未去到 想象中咁正， 佢介乎於真同假之間，或者啲我啲尺碼有少少唔同啊各樣，你要後續處理佢咧，我成日好怕呢啲麻煩嘅，咁所以我都幾少網上購物一啲衫褲嘅，因為好驚唔啱。 明 第二個煩咧。就是那個期望落空啦，因為當你買一樣嘢嘅時候，你抱住嘅心態就係、哇有新衫著，哇有新褲著，哇有新鞋著。當佢嚟到嘅時候，你期待咗咁耐，佢送到嚟，原來你著唔到啊，又或者佢有問題啊， 係 你就唔單止 嬲地， 你唔止俾人呃嗰下唔開心啊， 你仲要處理佢。 係啊，同埋就係你冇咗咁我原本想要嗰樣嘢，我又要再揾過啊。係啊，即係有時你真係好嘅，舉個例。你买部新电视，本身话呢个礼拜到噶啦，点知佢系咁 delay， 你就会有一种好唔开心。我明明谂住呢个礼拜 weekend 有得 有新电视睇噶嘛，点知你又同我吞期，咁就唔开心啦。即系我觉得系呢一种都系好重要啊。 系啊，所以我好明嗰样嘢就同埋咧一啲优惠咧，即系我都当然会明白啦。即系有时有一啲嘅优惠，可能佢喺官网度未必会揾到啦。咁通常咧。我會比較慎重啲，就係除非你係一啲好相熟嘅 sales， 即係可能不嬲你第一你喺實體鋪見過呢個 sales， 第二就係你真係佢一向都有同你 message 聯絡，即係可能每逢嗰啲聖誕節啊、新年優惠，佢就會 send 個 message 話俾你聽啊，乜乜生，我哋最近公司做緊呢個優惠啊，有興趣過嚟實體鋪望下啦。即係呢一類型就會比較相信啲咯。即係如果佢真係一個好唔相熟嘅人。走嚟揾你話俾你聽啊！我哋做緊優惠，咁嗰樣嘢就真係唔好信啦，真係寧願你錯過咗，都唔好自己蝕底咗，我會咁諗。 係啊，好唔開心㗎，你蝕底咗即係幾重嘅傷害啊！ 係，所以我呢個心態都要調節咯，就係好似上次咁咧，我趁住雙十一優惠嘅時候，我好心急買一個洗衣機啊， 仲係洗衣機 係啊，唔係跟住而家有啲後悔啊。有啲後悔嗰樣嘢，嗱唔係我冇俾人呃嘅，但我後悔嗰樣嘢係我後屘冷靜翻落嚟係就係點解我唔加多1000蚊就可以買到一個有洗衣乾衣功能嘅咧咁樣？ 你自己翻去 冇啊衝動，人嗰個衝動嘅慾望係好難控制嘅。 係啊，你自己翻去檢討下啦， 檢討咗好多人。 同埋好衰啊啲 deadline 啊，因為仲有幾多日，跟住咧你就會有一種衝動消費噶啦。 係 買之前諗下屋企有冇位先啦，處理下呢啲舊嘢先啦。就好似啊，你嘅生活、你嘅爱情都一样，你要腾空一啲位置，放低啲旧嘢，先有新嘅嚟到啊！ 如何处理陶瓷小摆设，跟爱情被拍卖？如何割爱流行古董唱盘？操作遇上没有坏，如何弃置床头梳妆镜，擦舌头尽快来，谁人购买，谁人失败？全新的礼物，明日变废物，谁减价要接受，谁高价要接受？前度放弃后，谁讨厌要放走，谁中意要带走？即管绑架吧，二手四手记忆敢接受？有人完结以后，有人还会邂逅。请 PM 我吧，二手四手幸福敢接受？我们唯有放手，情人要转手。想好应该的美术品很优。 说让下位让步者淡淡淡不打回头不可带走只为寻求面前有我便放手不打回头活着就是恋爱一直寻求心的礼物明日变废物谁尴尬要脱手 情深即送旧，前度已知旧，要接受， 要放手。 旋转式合埋，谁亦有买卖。他尴尬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同埋陈伟璇嘅拍嚟作品《旋转拍卖》。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鐵東涌東站第一期物業發展項目下午兩點截標，港鐵話並沒有就項目收到任何標書。項目上個月初合計收到32份發展意向書，當時市場估值介乎大約16億至到27.8億元，但係早前區內一幅臨海官地流標，有測量師將今次項目估值大幅下調超過30%。項目位於興建中的港鐵東涌線延線東涌東站對面，將會分期發展。第一期位於項目東南部分，預計可建800至1000個住宅單位，商場樓面面積上限大約87,500平方尺。中文大學今日起一連3日舉行畢業禮，今日的頒授學位典禮結束之後，有2名學生帶同黑色紙板到場，說希望探討中大人的身份認同問題，兩人其後被職員帶離現場。另外，一名男子在百萬大道平卧地上，身上貼有多張寫有不同字句的紙張。中大發言人回覆查詢的時候說，今日畢業禮會場附近有2名學生在未經大學許可之下展示標語，亦都有學生躺在地上對其他出席人士構成滋擾，有關行為違反畢業典禮管理規則。在大學獲悉有違規事件發生之後，保安人員到場維持秩序，並在學生事務處職員向有關學生勸喻之後，那幾名學生終止了他們的違規及滋擾行為。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表示，近來中美關係出現止跌企穩的積極跡象，重中之重是要找到中美兩個大國在新時期的正確相處之道，當務之急是雙方要朝著實現三藩市元首會晤的目標共同努力，排除干擾，營造氣氛，創造條件。謝鋒在中美交流基金會舉辦的香港中美論壇發表視像致辭的時候說，要通往三藩市需要落實兩國元首巴厘島會晤的重要共識，將美國總統拜登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新冷戰，不支持台獨，不支持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無意尋求與中國脫歐，無意阻撓中國經濟發展等的表態落到實處。

只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谁呀？ 就来用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加幻想。 波城，见你今日个样子好精神喎、 啊。系啊，因为瞓够觉啦嘛。之前可能有啲心事啊，啲嘢未搞掂，夜晚咪瞓唔着啦。同埋而家体能差咗，去到夜晚咧顶唔顺啊。特别临瞓前摊喺床度讲电话之后，就会收咗线都好啦，就会直接进入瞓觉嘅状态，起唔翻身做嘢。 首作品深夜感都好浓烈啦，先有张曼芝嘅《不眠游戏》，然后有啱啱收到新派头歌啊，《佳欣九八九六》嘅新歌《Midnight Serenade》。 Featuring Ash 嘅 Don't Wanna Move。 时间追赶，每次碰盼，每次有些不快，宁愿不稀罕，赞美太假，真想变态。全新的标准，我要去玩，放纵我的古怪，难道要更乖？还是别去猜，随心的姿态摇摆。随便去吧，期待盼望到心中。 似三個女仔夜晚約出嚟去 girls talk 咁樣啊！有陳偉璇、Krita 同埋楊棠合作創作同演繹嘅《Fly Baby》，係啦，一班女仔圍埋會講咩咧？講下男仔啦，可能係。 誰講聲中意我隨隨便，諗下發展，傾偈見面，而偏偏中意你如停電。Close one seems so far， 挨近啲定还是作罢？饮多几杯了消化，一声念头又吞下。Yeah， 行多一寸，行多一寸，留啲翻转。Oh， we got to lay hold it now， 就是要关门。Oh， we got to lay hold it now， how？ 但是有些关。Oh， we got to lay hold it now， how？ 来干多一杯。We got to enjoy the night， 迷恋多一杯。

喂，你执晒嘢谂住去行山咁？ 系啊，趁天气开始少少凉，咪行翻山咯。 行山好似好辛苦咁嘅。 都唔系噶，只要识行拣啱地方，就会发现其实好多好易行嘅山都喺附近噶咋。 究竟你话易行嘅山，又系咪真系咁易行嘅先？ 咁啊，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佢嘅个人作品风格一向都比较暗黑少少嘅，今日我哋送俾佢呢句唔好太失礼。 哦，斌神冇问题啦，就算讲啲正面嘢都可以好暗黑嘅，我决定送呢句俾佢，听住咯。 潘超同生共死， 唔错，都几有型，算你过关啦。 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好耐冇同佢做单口访问嘅潘超同啊 ，Hello， 系啊，我哋数翻已经系 两年前嘅事， 两年半啊，差唔多 两年半前， 系啊，乖乖之后我哋就冇做即系你 solo 嗰个访问啦，即系女团 Business 嘅就有嘅， 系 单口嘅就冇啦，所以今次啊，我哋啊送啊一个新嘅卷轴俾你， 就系啊， 虽然都未用到嗰一卷，嗰卷真系送唔到。我哋之前嗰卷、出唔到街嗰卷， 系啊，系 你自己都话上次听人哋话正噶。 喺心入边 ，OK， 我有少少印象， 系啊， 但系都系两年前嘅事。 两年前嘅事系童颜啫嘛， 你仲摆咗喺，你仲将呢一句摆喺你嘅心入边。 摆喺心入边，你自己都话正嘅，听完之后，但系嗰句好难交代嘅节目，所以我哋写咗另一卷俾你，都系 好期待啊！ 就系啊，今日我哋送俾潘超同有呢一句：潘超同生共死。 系啦， 呢一句就容易啲出街啦。 呢句出到街啦，应该系 出到街。 即系嗰啲咩同舟共济啊，同心合力呢，即系同生共死都系类似嘅意思嘅。但系摆喺你身上面咧，同舟共济实在太过正面啦，个感觉即系唔够得。 同生共死都好正面， 正面啊！但系嗰啲字眼比较得啲啊， 得地啊，型型地咁啊， 系啊。即係有啲生死，係啊，有呢啲喺裏面、 哦、 同一個意思都係咁，所以我哋揀呢句。即係如果潘超同舟共濟件事咧，好唔襯你。 籌款節目咁啊， 係我潘超同踩雞蛋咁樣啦，就 係啦，好似潘超同心合力咁，好似啲嘉年華嘅名字又好似唔係太好，所以我哋覺得同心、哦、 你唔好講曬住啦，你下次一用翻 唔係嗰啲用咗啦，嗰啲用過㗎啦，係咁，所以就用同生共死呢、這個，其實都係嗰個意思嘅，即係身邊有一啲好好嘅朋友。战友啊，情谊啊，等等，即系讲紧呢一件事咁样样啦。咁、其实喺呢一年咧，特别其实系咪因为都系筹备，可能 Business 一两年，所以其实你自己 solo 嘅歌都系一路都叫做叫怠慢咗少少啊，或者叫摆后咗咧。 其实上年系唔关事嘅，上年系都未有 Business， 系，但可能筹备啊嘛， 冇得赖啦。唔系，我觉得咧，上年我系反思緊一啲嘢咯，即係我有去真係好好咁樣諗啦，即係嗱前年咧其實真係心口掛個勇字，跟住就衝出嚟做咗兩首歌咁，咁其實係好多嘢都唔識啦，好多嘢都冇好好咁樣去計劃就做我兩首歌啦咁樣，咁所以我諗過咗第一年之後咧，我就即係我有陣時又搖擺不定啊，即係我好多心，咁啊諗下呢樣係咪想咁行咧，又諗下嗰樣係咪想咁行咧，咁最終就。咩都冇做到出嚟咁樣， 諗過啲咩嗰陣時？上年 其實上年諗過啲咩？唔係，我覺得諗都有真係有諗嘅，唔係冇嘅。咁有諗下究竟自己個創作方向係點樣行啦、啊？個路線係點樣行啦、啊？因為都即係我覺得係決定性嘅，都幾究竟我係唔係 即系究竟我系纯粹追求音乐，我唔去睇有冇回报啊，定系我系会想哦，其实我系想呢件事系真系有一个有来有往，即系 sustainable 嘅一件事咧，咁样即系我觉得我又系考虑紧呢一啲方向咯。咁而其实用咗一年时间咧，我觉得我最大嘅一个转变咧，就系咧我谂通咗啦，或者咁讲啦，我就发现啊，原来咧我有问翻自己。究竟你写歌、创作、做音乐，其实最本来嘅目的系咩咧？咁原来其实都系关于分享一啲嘅，即系无论系分享一啲我嘅想法啦，分享一啲情绪都好啦，其实都系期望同听嘅人系有 connection 啦。咁然之后我就再谂啦，其实分享系一个双向嘅嚟嘅，即系唔系话我中意用我嘅方法。咁样分享咧，你就一定要听。咁如果只系一个咁单向、咁单一嘅方法嘅话，咁其实呢个唔系分享咯，呢个只不过系我讲紧我自己想讲嘅，即系有啲似对住埲墙讲嘢咁样。咁所以我就发现，系原来一个真正嘅分享，其实我系需要顾及埋听众。究竟佢哋中意听点样听嘢咧？佢哋用咩方法去接收嘢嘅咧？呢个系要纳入我去做音乐啊、做歌嘅考虑范围入边咯。咁所以其实当我多咗呢一个考虑嘅时候，其实原来好多嘢就已经改变晒啦。即系譬如我做嘅，我上一首歌系即系仍然系比较好暗黑咁样。咁因为嗰首歌其实系我上年。上半年寫嘅，咁所以嗰陣時其實都未有呢個諗法上嘅改變，咁所以仍然係暗黑啦。咁但係做咗我自己好中意，我就覺得好啦，我就做埋佢啦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呢首歌其實係好大嘅轉變咯，即係我自己都覺得係一個超級大嘅唔同咯。 咁但係頭先你去講嗰樣嘢，就係我分享係雙向，要知道下我接受嘅人其實佢哋可能。个谂法系点，或者佢哋喜好系点？呢样系难噶嘛？即系你有冇发现到有啲咩渠道或者咩方法开始可以知道嗰啲人中意啲咩，或者佢谂紧啲咩？ 你听下我啦，讲嘢啦， 系啦，即系有冇咧？ 有咩方法啊？我主要其实都系喺音乐上面去谂嘅。咁我会真系留意一下咯，一啲。哇！一啲好經典嘅歌啦，或者係一啲真係好 hit 嘅歌啊，其實係一個咩有咩元素喺入邊咯？呢啲都係我會開始留意。咁當然我即係當然我就唔會話哦，我要 copy and paste 咁樣啦。但係我覺得係從呢一樣嘢去了解一下大家中意啲咩咯。咁其實我都有同過唔同嘅人傾偈嘅。咁其中有一個係一個都係一個前輩級嘅人嚟嘅。咁佢就同我講，佢話其實聽眾嘅喜好咧。佢話係因為我哋由細到大嘅成長嘅環境所影響嘅，即係你係唔可以去你唔可以去埋怨就係點解啲聽眾都唔識聽呢種呢種風格嘅？點解佢哋唔識得欣賞嘅？咁其實唔係佢哋嘅問題，係我哋嘅成長環境由細到大，我哋最容易接觸到啊，聽得最多其實就係廣東流行曲啦。咁所以佢哋。好自自然然就会系中意翻嗰种熟悉嘅感觉，所以佢哋好自然就会其实就系中意嗰一类型嘅音乐啦。咁样，咁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哦系，其实呢个系我会形容为呢个系一个好有爱嘅角度咯。 但系都真系嘅，我都觉得系嘅，即系就算唔好话听歌，就算做音乐都系嘅，即系有时唔同嘅音乐人做嘅歌，就系佢由细到大听开浸开啲乜嘢，佢做翻自己擅长嗰种同做唔擅长嘅，你会唔会听得出嘅？有时系，即系你会知道边啲系佢拿手啲，边啲系佢新接触嘅，其实你会知噶嘛，都系一样嘅。 但系头先超同你讲到就系嗰种，即系大家都会由细到大，可能听惯听熟一个好亲切嘅感觉，就会佢哋会喜欢啲。咁你自己啦，你自己由细听大一啲，会对你嚟讲亲切啲嘅类型，或者可能啲风格，会唔会深刻？其实系一路影响住而家嘅创作，定还是其实可能有一个可能有唔同嘅时期嘅？可能细个嘅时候听。 唔同嘅嘢，跟住大个少少又听啲唔同啲嘅嘢，再去慢慢揾自己中意嘅嘢咁样。 我觉得有唔同嘅时期嘅，其实都即系早期细个啲嘅时候，我都系我都听广东歌，虽然我比较迟开始听广东歌嘅。我以前咧好中意听乐园嗰啲咧公主啊，系啦， 你唱得好好啊， 系啦，我好多都识背嘅，好细个，即系我已经非常熟悉。咁去到大少少咧，就开始听流行歌，广东歌都系广东歌为主嘅。咁去到我谂啊，跟住其实一段好长嘅时间，其实我都系听广东歌啦。咁就好中意歌词啦，即系会越嚟越中意听歌词入边嘅内容啦。然后咧，去到其实近年咧，我反而就会听多啲外国嘅音乐咯。日本、韩国系会多啲嘅。咁、那个原因系因为咧，音乐上面嗰啲元素似乎佢哋丰富啲啊，咁所以我觉得如果听佢哋嘅歌咧，我就会系听好多音乐啊、编曲啊，究竟佢哋做紧啲乜嘢咧？咁样嘅，睇我会留意呢啲嘢咯。 咁听到即系头先你自己上年有一啲嘅疑问提出咗啦，咁啊自己谂到一个出口啦，叫做头先听到即系啲音乐上创作上面知道啦。咁但系现实上头先都有讲到就是、啊有冇有来有往啲 sustainable 嘛？咁呢一 part 你点样听到咧？ 我点样听到啊？ 即系有冇谂个结论就我呢一 part 我点样 take 咧？即系啲嘢出咗去有冇好实际有钱翻可以再做下一手？即系呢件事点样 take 咧？ 呢件事就系我决定咗要我嘅目标就系我要 sustainable 咯，即系而唔系其实都同我嘅创作系一样，我系想件事系有来回咯，就唔系单向咁样发生咯。 系 啦， 所以都系希望做咗出去嘅时候，系会谂住点样可以有啲嘢翻到。 系啦，系啦，系啦，系会可以 generate 到一啲收入咯，一啲系可以维持生活嘅收入咁样啦。 咁但系可能即系近年，除咗自己个人独立发展之外，亦都同时间女团 Business 嗰边亦都有新嘅一个，对你嚟讲系一个新嘅发展，会唔会可能即系嗰个比重上啦？而家今年真系会变咗叫做忙咗好多，因为同时间两边一齐都要出歌嘅时候，嗰个 proportion 要点样摆咧？啲来往、啲来回，边来多啲，往多啲咁样，要唔要自己计一计数啦？又？ 我觉得好，就我觉得系每个月都唔同咯，真系睇下嗰个月发生紧啲咩事咯。即系如果系有我自己嘅 solo 歌系要做嘅话，咁可能就会集中嗰三个礼拜就系跑自己嗰首歌嘅 promotion 啊，好多访问啊咁样。咁如果去到团嘅嘢系我个即系咯，即系我觉得分时期咯， 分季节 嘅系啦，分季节咯。但系嗰、那个如果喺团嗰方面咧，其实系个负担系轻好多嘅，因为即系譬如做访问咁啊，咁啊有多四个人分担啊嘛，即系你讲嘅嘢系少咗80% 嘅，咁所以有阵时就会可以依赖下佢哋咁样咯， 轻松啲啲喺呢个 同生共死下嗰个位， 系啦系啦冇错。 但系有冇真系觉得可能即系喺呢一个嘅发展底下，好似反而开心咗，因为可能以前会好多嘢要靠自己去谂晒，跟住自己就可能会喺一个漩涡里面，又未必谂极，又未必出得晒嚟咁样，但系而家好似多咗一班人同你去分担下呢啲问题咁样。 我觉得系啊，亦绝对系非常系添啊。因为其实喺因为business 啦，都认识多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亦都见识多咗好多嘢啦。即系以往其实自己一个人做嘅时候，我完全未接触过嘅嘢，其实都我会形容过去嗰半年，我好似经历咗三年咁多。 好似而家先真系开始咁，系咪？ 系啦，即系嗰个接触嘅嘢咧，系多到咧，好似嗰啲最后一分钟咁样咧，即系鸡精。 Last minute 入市场， 惊 你个 打死 你 嚟。 我想知最令你意想不到或者开眼界嘅一个体验系啲咩？有冇或者即系有少少 mind blow 或者估唔到嘅？ 我觉得系一只歌嘅 production 上面，原来系可以咁样做嘅，因为以往其实都系。系啦，就算系 say nothing 咁样，其实都系我嘅朋友啊嘛。即系我系冇试过去同本来唔系我朋友嘅人去做一首歌。 咁我就即係呢個我都幾開眼界嘅， 係 係啦。 會唔會係真係有少少唔習慣？因為以往係朋友做，咁嗰件事就好好順理成章咁樣發生。但係當有譬如第一次認識嘅唔知阿監製阿導，應該都係嗰陣時第一次認識， 係啦， 即係就會有一種咦，原來有好多嘢你又會諗多啲點樣溝通，係咪嗰種啊？ 係啊係啊，即係會發現原來係每個人都有唔同嘅風格嘅，即係監製度佢哋都有佢哋嘅方法咯。咁同埋自己都會自己都會鞭策自己多啲，即係譬如唱歌上面要進步啦，因為個監製唔再係你個 friend 嚟噶啦，咁樣啦，即係你唱成點就係見曬真章啦，咁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啲動力嚟嘅。另外啊，如果你話開眼界咧，其實我覺得即係要成日扮靚咧，都係一個，所以我嚟講， 鼓勵唔到啊！ 非常新鮮嘅體驗， 好多造型嘅、啊、你而家又每次見面 啊，係啊 ，social media 有好多造型， 冇錯，啲頭髮顏色、啊， 上嚟戴住嗰個頭嗰、那個、啊、頭巾嗰、那個，哇神奇旅俠咁 啊！係啊，咁啊呢個都係非常之嶄新嘅體驗嚟嘅。咁即係嗰個化妝嘅次數咧，係差唔多日日都要化妝， 少化唔同嘅妝。 跟住我就發現，哇！原來扮咧係一樣咁要用好多時間嘅嘢嘅喎，又要揀衫啦，要襯衫啦，跟住又襯埋個頭啦，咁即係好多嘢咯。即係呢種對於我嚟講都係我適應咗一陣嘅。 但其實算唔算即係都係，因為有啲人可以係好覺得好厭惡噶嘛呢件事。即係例如我呢啲懶人啊，好簡單嚟講，我懶人就係覺得哇，每日要搞咁樣真係好煩。 見你頭都唔遮， 我都係想做音樂啫咁樣。 我 OK 嘅，係即係我暫時冇出現呢個厭惡嘅情緒， 仲好需要嗰、那個有來有往係要靠一啲嘢嘅。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冇錯。 啊，所以唔係呢個咪好似體驗 artist 另外一面。即是另一种的 artist， 这个是那个身份。 是啦是啦，那所以这个新鲜啊，新鲜。 谁能目光是会直言，但是没故事没叫嚣，一年越飞快，意外迫于跟前，有时如故执境有限时，路途没车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全行着光线，看运气那么罕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幻变的永久。 就是 Beanies 的新歌十二变。在团里面也听到超童是这样，他自己 solo 是怎样呢？新闻回来之后就会详细介绍他个人的新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近来中美关系出现止跌企稳的积极迹象，重中之重是要找到中美两个大国在新时期的正确相处之道，当务之急是双方要朝着实现三藩市元首会晤的目标共同努力，排除干扰，营造气氛，创造条件。谢峰在中美交流基金会举办的香港中美论坛发表视像致辞的时候表示，要通往三藩市需要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的重要共识，将美国总统拜登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无意寻求与中国脱欧，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等表态落到实处。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表示，现时美中关系相比六个月前更加稳定，但双方仍然存在分歧和竞争，强调无意寻求美中两个经济体脱欧。警方与海关破获跨地域贩毒案，共检获大约318公斤怀疑可卡因，估计市值大约3亿9千万元，拘捕一名2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19岁厄瓜多尔男子，两人听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联同海关前日采取联合行动，锁定一艘来自危地马拉并且以约旦为终点的大型货船，在香港停泊的时候，执法人员在报称运载棉花糖的三个海怡货柜中，其中一个有曾经被打开的痕迹，封条号码亦有异样。海关 X 光检查发现，货柜放有9个防水袋，怀疑载有违禁的物品，检测结果对可卡因呈阳性反应。警方话，不排除货船行经亚洲各地的期间，有人将载有毒品的防水袋抌入大海，再由其他人接收，供应邻近毒品市场。警方初步调查相信，香港并非那批毒品的中转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气温逐步下降，随后一两日早晚较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连翔道嘅道路事故，仲系处理紧噶。连翔道去佐敦道方向，近民安队总部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车龙系排到去西九龙政府合署。咁较早时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就消散紧。不过后些少，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啦，有另一宗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啦。就排到去龙翔道游乐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是排到去接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仲是需要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去芜湖街。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狮隧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洗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国剧八三零， 中国首部女公诉人题材电视剧 《公诉》， 迪丽热巴、佟大为领衔主演。 佟大为饰演的何陆源是外表冷漠毒舌、内心善良的警官，他学习能力超强，对于案件的线索有个人精准的判断能力。多年经验所练到的直觉和案件走向判断往往都极之准确，有江城神探之称。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 今日音乐嘉宾咧，继续由潘超同啦。咁你自己 solo 作品咧 ，Say Nothing 嘅新嘅派台歌啦。咁我斌咧都会估关于呢首歌嘅嘢，再俾你揭晓啊。 好啊， 咁啊，我估先啦。我估关于嗰个歌词嘅部分，因为即系歌词站去睇落去就系讲翻就系我哋嘅身边环绕住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好多杂音去影响到我哋有冇真系聆听清楚自己嘅一啲声音或者谂法啦。我估其实超同写呢一份嘅词嘅时候，其实最初嗰个状况除咗系外在嘅因素之外咧，其实内在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就系、是、其实除咗其他外边嘅声音，其实原来自己都会有好多好杂乱嘅声音要去谂清楚啊，到底其实边一样嘢先系自己真真正正好想要嗰一样嘢咧？咁所以其实我估去写呢一份词嘅时候，不论外在与内在也好，都系一种即系对你嚟讲去慢慢思考翻清楚，去揾翻啊自己真系谂呢一样嘢系要带俾自己嘅咁样样。 好，我想估喺嗰个音乐嘅风格上面，今次曲词都系你啦，咁啊编曲监制就 XT 啦。我想估咧呢个咁缤纷啲、正面啲、阳光啲嘅风格咧，应该唔系你提出嘅。个唔知系好直，我同阿斌都有估，即系我哋都有倾啦，估啲咩？我话唔知点解个感觉似系，即系你个 demo 俾 XT， 跟住佢唔知佢可能佢有啲谂法 input 啦，令到行咗呢个 approach。因为如果你自己话事的话咧，应该唔会系咁嘅直歌，所以我觉得佢应该系有讲。而變咗而家呢個嘅方向啊，呢、這個 mood 啊咁咯，係啦，一個就係可能喺詞方面，一個喺個 style 上面， 係 你可以做一竅啦。 係詞嗰方面咧，其實咧，你啱啱所講嘅內在嘅噪音啊，係嘛？ 嗯嗯。 我係冇諗呢一樣嘢嘅，原來寫嘅時候啊，我可以講下咧，本身呢份 demo 詞咧，我諗我遲啲會 share 出嚟，我會 share 埋我個 demo 出嚟添。就係咧呢份 demo 詞其實本身係一個小愛情故事嚟嘅，係咪冇諗過咧？ 冇諗過真係。 是怎样的个爱情故事好想知道啊。 是什么色的 一个无言以对的情侣。 是啊 係啊，係啊 ，exactly， 我就係想講一對情侶，咁就係即係 A 就覺得哇阿 B 你好煩啊，你講啲嘢好好嘈啊，你不如唔好講嘢啦。咁但係去完過咗個 bridge 之後咧，就係調翻轉啦，就係嗰個嗰個 chorus 第一句咧，就係會變咗做We should have say something 啊，即係。我哋其实应该是要好好咁样沟通，所以如果我哋当日好好沟通咧，我哋今日就唔会咁样嘅去到咁嘅田地啦。 哦，即系 if we say something, we won't say nothing 啦。 系啦， 哇，好文采，好文采。哦， 波成真系爱情专家嚟，我成日都话，点解你会走出嚟做音乐节目啊？ 我都唔知点解啊，所以我尽量将个能力放喺踢歌方面啦。有时，不过我用中文踢啦咁。咁啊，有啲咩 inspire 咗你嗰阵时 demo 系一个咁样嘅少少爱情故事做创作噶？有冇啊？ 因为咧，我嗰阵时系。say something 又有出現過 ，say nothing 都有出現過，我就諗咗好耐 ，say nothing 同 say something 究竟我寫邊樣好呢？咁、我後屘諗下，我兩樣都寫曬落去。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因為好相，即雖然佢係好相對呢兩樣嘢、但係但係同時我覺得好可圈可點咯，即係嗰個你幾時 say nothing， 你幾時 say something， 係啦，就係、是、一個可以。好圆嘅，唔好圆嘅，即系可圈可点咯。真系你点样决定去处理你嘅关 系？系，但系呢个系围绕住即系可能两个人之间沟通呢个 issue 啦，好似系。咁呢个 issue 系有冇点样 bring up 咗以呢一首歌用呢一样嘢去开始？系身边朋友嘅故仔，即系嗰啲见住佢冷战啦，定系？可能睇咗套劇，定係突然之間係咧？有冇話點樣開始、 有嘅，其實咧啊，應該係咁講，一開始咧係 say nothing 出現咗呢隻字先。 OK， 係。 咁然後後屘就出現埋 say something， 就演變咗啊！啱啱諗過一串嘢啦。係。咁啊，一開始點解會有 say nothing 呢隻字，同埋有呢個 melody 出現呢？就係、是、因為我有個朋友就。即系话我咧开 live 嘅时候，即系我嗰阵时去一个 music live 啦，佢就话喂，你可唔可以讲嘢讲快啲咁样？佢就话你啊，嗰度话 dead air 咗成五秒钟啊咁样啦。咁我就咁我有听佢讲嘢嘅，我以后就好啦，嚟 live 嘅时候讲嘢讲快啲。咁但系我即系引起我嘅一个 question 就系、是，咦？点解我哋点解你咁惊 dead air？ 即系点解或者好多人啦、都觉得？dead air 就唔好啦，你唔可以用佢呢件事发生噶咁样。咁但系喺我嘅生活入边咧，我系 OK dead air 噶，即系我会觉得，我以前都好惊嘅，我以前都会觉得死啦，好尴尬啊，我唔知讲咩好啊咁样啦。咁但系去到一个位咧，我就发现啊，其实有阵时我都唔系咁多嘢讲嘅人啦。咁如果我冇嘢讲，我咪由得我冇嘢讲咯咁样。咁就嗰阵时就会就一开始系咁样出现先嘅。 我都有呢个困难喺度噶，不过我到而家都解决唔到嘅。 所以佢去解决啲 air 嗰个位就佢不断讲嘢。 系啊系。 佢 say many things。 系啊。 佢 say many things。 系 say too many things。 系啦。佢 insecure， 我前排有讲过，佢如果系即系譬如社交场合啦，佢 insecure 嘅时候佢会讲好多嘢。我 insecure 嘅时候。我就一個字都唔講咯， 所以點、你點樣去分段到我係最舒服嘅一個狀態，就係、是、你見到我其實講好少嘢嘅時候咧，就證明我同你相處應該係 OK 舒服嘅。 如果調翻轉，如果我好自在嘅話，我會同你講好多嘢咯，即係係好有趣。但好多人都會以為我喺出邊就永遠都係講好多嘢啦，或者唔講嘢嘅時候，即係嗰種狀態。但係淨係我哋兩個都有咁嘅分別咯。 我同波成係似嘅，係啦，即係我會我冇安全感嘅時候，我就。就是会讲少啲嘢 ，OK， 系即系会睇定下一个环境先， 啊啊啊啊、 即系唔系自己地头就唔好咁多嘢，即系嗰啲大家中意啦，你中意啦， 唔好冲咁出啦， 系啊，即系中意做观察睇定啲嗰种嚟嘅。咁、但系你话会有啲时候，即系头先个例子就系因为做紧嘢嘅时候的 air， 所以觉得唔自在，或者人哋觉得你要讲多啲，但系私底下嘅你其实同朋友之间等等都容许存在的 air 嘛，咁耐以嚟都即系 say nothing 呢个状况。都是可以的， 我想近呢几年可以，我以前都好怕的，但系同熟的朋友就真的冇所谓啦。如果是比较生保的朋友咧，就我以前都惊嘅，但我而家就会发现，其实只要我唔惊咧，就冇问题噶啦。即系嗰个 dead air 其实唔系一个问题咯。即系我哋唔需要放大，我哋冇嘢讲咁样。因为如果两个人之间即系朋友啦，讲紧朋友啦，咁你哋冇特别嘢讲，你哋啱啱认识，咁可能就系代表你哋 唔系做朋友嘅料子咯，咁样。 哦， 即系我觉得唔使勉强啦，咁样。 即系嗰下已经决定咗一啲嘢咯，帮你，好似即 系 嗰下第一次见你 click 唔 click， 仲已经筛选咗啦。 系啦，系啦，系，或者我觉得唔使勉，即系冇得勉强，因为有啲人系慢热噶嘛。 嗯。 咁如果即系如果有啲遇到一啲新嘅朋友，佢系一个慢热嘅人啦，然后你夹硬同佢讲好多嘢咧。因为我都好惊嘅，就我都会觉得，不如唔使特登讲嘢噶。万一可能我哋见面见到第三次嘅时候，我哋就已经会自自然然就会开始沟通到啦，有嘢倾啦，咁样。即系我纯粹，我谂系唔需要刻意咯，喺呢个。呢啲情況下面， 喺呢個說話嘅哲學當中啊，呢個係可以稱之為。但頭先你話 demo 好啦，有 say something 同 say nothing， 50-50，最後出嚟嘅係 say nothing， 點樣做呢個決定咧？ 因為咧，因為我最後咧，其實咧，我呢個咧就係 XT， 因為我揾咗 XT 啦，咁佢做咗個編曲啦，咁佢係有份去好高速咁樣促成咗呢件事嘅。咁因為佢好忙，佢成日都唔喺香港嘛，而家，咁佢就話：喂，我得翻呢個禮拜有期啫，咁我哋要 book 錄音室啦。有乜 book 啦？一 book 咗，咁我就知啦。唉，大镬啦！咁我喺嗰一日之前就一定要写，系啦，我都要决定好究竟我写乜嘢。咁所以都系嗰个礼拜嘅决定嚟嘅啫。即系我觉得，我究竟系两边都写啊，定系写一样？咁我最终拣咗写一样咧，就系因为我唔想太复杂啦。我想不如一首歌一个。angle 嘅 message 就夠啦，我唔好咁貪心啦，咁所以最終就揀咗 say nothing。 所以就定咗決定 say nothing 之後，就再將你想講嘅嘢就喺嗰個短時間裏面就完成埋嗰個歌詞啦。 係 啦，剔咗曬之後， 其實 demo 詞我有一半都用翻嘅，係啦，因為嗰、那個我就係將嗰個 say something 嗰啲位置改翻，就寫翻去 say nothing 嗰個方向啫，係啦。 咁但係點樣一開始會物色咗 XT 係即係合作去做呢一首歌咧？ 其实是好较早前啦，较早前呢我就去咗一个有好多音乐人嘅一个小聚会咁样啦，咁就同人倾开偈，咁嗰次系我都唔记得咗同边个倾偈啦，佢讲开我话我啲歌点，我就说喂你不如玩 XT 啦，咁样，咁所以由嗰一刻开始呢我就放咗喺个脑入边，就系、是、哦系可以玩 XT， 咁因为我本身都识 XT， 我同佢唱过女声合唱一次，咁所以嗰阵时呢咁我都有做功课嘅，即系我去决定搵佢之前，我都有听，即系我听晒佢嘅歌，听晒佢偏监嘅歌，咁我都觉得啊好啊，我觉得我好中意佢嘅嘢啊，咁就揾咗佢，佢都好快就一口答应咗啦。 但系去揾 XT 嘅时候，会唔会自己初都已经谂咗脑海有个画面，就系佢编出嚟嘅大概会系一个点样嘅模样咁样嘅咧？ 我会话咧，而家其实佢編出嚟嘅嘢咧，同我想象中嘅嘢係好唔同嘅。因為我係有 share 過一啲 reference 俾佢嘅，咁最終咧，佢而家做嘅版本咧，比我想象中係温柔咗添啊！再咁，我本身個 demo 咧，其實係有一種少少 retro 嘅感覺嘅，好唔同啊！同而家基本上成首都唔同咗個編曲，係啊，係啦。咁然之後我第一次聽咧，我唔係好適應嘅。讲真的，我就听完第一次就，我未惯咁、样，咁但系即系再去听多几次之后，我就 get 到哦，其实佢系想营造呢种感觉出嚟， 系啦。你本身嗰种 retro 系边一种？有冇讲得到嘅？系嗰种都少少硬嘅，定系系啲 硬啲嘅， 硬啲嘅 ，groovy 啲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啦， 系。咁但系就去到佢手上面，佢就觉得咦可以行呢个 approach， 所以佢就编咗呢个俾你。 系啦系啦。 咁所以我估嗰个话，即系嗰样嘢系咪都近过现实，即系咁样。 我唔记得咗你估啲咩。 我话即系而家呢个咁 bright 嘅方向，其实系佢主动讲。 哦，系啊。 就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佢、其实改，佢其实系连chord progression 佢都帮我改咗。 哦。 系啦，所以其实个分别系好大嘅。 所以你就听唔惯啦，有 一种。系啊系啊，一开始系听唔惯嘅，真系。 系。咁你点样令到自己？习惯佢，即系咪听多少少去 get 佢嗰样嘢， 系啊，同埋跟住唱咯，即系去真系，因为练录音前咁，我都需要准备嘅，即系唔系去到录音室真系死嘅，咁所以其实好快就已经 OK 咗，就我开始 get 啦，我 get 到佢想带一个咩嘅感觉出嚟。 系，你有冇问佢嘅？即系问佢点解会拣咗呢个 approach 去做呢一种咁温柔嘅感觉噶？ 佢又冇解釋俾我聽喎、但係佢因為我有話我想啊，我本身應該係想再 groovy 多少少、即係我想係件事係可以摁多少少嘅咁樣，咁啊係XD 就話，但係佢即係佢想 focus 喺嗰個 chillness 嗰度啊，即係想放大呢一樣嘢， 即係放鬆少少等等。咁但係去即係佢可能改咗個 chord progression 啦，改咗嗰個編曲之後，會唔會佢自己都需要喺 demo 即係佢做出嚟嘅版本當中錄埋佢自己 vocal 俾你去聽，等你方便啲去理解到佢。改變咗嘅位置，等你可以跟住佢咧。 咁佢又冇，但係佢喺 at lip 嘅位咯，即係佢有話俾我聽呢度，你就我諗住加 at lip。咁你諗下啦，你諗下你想加咩 at lip 啦，咁樣喺錄音嘅前一晚。 哦，咁你嗰下你個諗下都真係要諗下嘅啫， 諗下諗唔到啦。 咁最終咧，其實因為我好少唱 at lip 嘅，係啦。咁所以咧，去到嗰晚我有嘗試諗啦，但係其實我諗唔到嘅。咁我去到錄音室咧，我就都有同佢講，我話我真係驚，我唔係好諗到。他说不要紧啦，他说你总之用你的，不要紧啦，你跟感觉走啦。是啦，他就叫我你录一堆出来啦，我给你 run 几次，你录一堆出来，我们 feel 下他这样。所以现在最终有在后面出现的 adlib 都是我们在录音室，我站在一个麦前面我们先想的。 是就是这样试下 jam 他出来的。 是啦、 是啦。而且这首歌有一个位置我觉得几那一下突然间会入了脑，就是没有做一个 chorus, 那个有少少唔同，好似同前两个系少少转咗个 key 定系个调变一变， 升咗 key。 系啦系啦，嗰个系咪你本身写嘅时候都有呢一个，定系点样有呢个咁样嘅谂法出嚟？ 本身已经有噶啦，系啊。其实咧写呢首歌嘅时候，个 melody 好快啊，一晚就已经差唔多完成咗。咁、当然我后面有再做 adjustment 啦。咁我搞得最耐嘅咧，就系我。諗咗一個禮拜，究竟我喺個 bridge 嗰度點樣可以好順利咁樣升咗個 key 去到最後一個 chorus 咧？咁、所以本來個 demo 已經係有呢個小環節喺入邊嘅。 係，咁但係有呢個諗法係咪咩都關？可能你腦裏邊嗰個 demo 嗰個兩個人嘅故事嗰樣嘢，令到有一種咁嘅諗法，想升一升個 key 個 mood 轉一轉咁樣。 係，我想加入多，我想佢件事激烈多少少啊！ 即係本身有鬧交咁樣嘅，係咪 啊？有份自己同自己鬧交咁樣。 所以嗰陣時就已經會有啦。咁去到真係設計埋，即係現場又 jam 埋啲 adlib 啦。咁其實錄音大概嗰個過程大概幾長時間，同埋點樣搞法咧？最 我哋錄咗兩日。 Okay. 一日是我都唔记得咗嘅，好似系六个钟、四个钟，咁样就唔系好长时间嘅啫。咁所以都算快。其实第一日已经录晒啲 lead 啦。咁其实第二日最主要就系录和音同埋录 adlib 咯。 系，其实佢用即系 XC 系一个监制嘅身份，你觉得同佢合作，你会点样形容佢呢一个嘅状态？ 我会形容系非常之有安全感。 OK， 系啦，因为首先咧，佢真系哇，佢好准时噶啲嘢。譬如哇，我真系今个礼拜有期嘅啫，真系你一定要 book 噶啦咁样。咁我就觉得哦。因為我係需要呢個人嘅，其實 你都好 firm 啊，你聽啲嘢， 佢係同埋佢真係好 firm 嘅，好多嘢都咁對於我嚟講係好好噶，因為我就比較多心噶嘛，即係我就覺得咁樣又好，咁樣又好，咁點算好咧？咁咁我一問佢，佢就話我覺得咁樣好，跟住我就好就咁決定啦。 喺好決斷人同埋啲處女座嗰啲好清楚自己點樣嗰啲咧， 係啊， 所以係放心一路成個錄嘅過程，個人都係 係啊，同埋。录嘅时候，佢都好，佢好鬼 encouraging 啊！即系佢喺个录音室入边 ，yes 咁样啦。我要抄翻条片出嚟先，好 夸张啊！我心谂我后屘都系我喺录音室听唔到佢 yes 啦，咁系有人录翻 video 俾我。我睇翻咁夸张啊！即系佢个反应咧，好似系我啱啱唔知唱咗啲咩好鬼劲咁样啦， 好似望住 阿女毕业啦， 嗰种 yes 咁样，好开心。咁啊，但系呢一首歌嗰个亦都有你嘅 MV 啦， 温柔嘅 MV 啦， 系啊， 好正啦，见到你嘅 MV， 好唔同嘅你， 好妒忌啦，同埋 有种亲切嘅感觉。啱啱过翻嚟， 你就梗系亲切啦。 哇，一嚟又喺涉谷站嗰度， 我就好挂住啊嘛。 明明你去先咁听讲， 好耐啦已经吓。 系啊， 咁啊，点解今次会选择呢一个嘅方法去拍呢个 MV？ 其实呢，我其实呢个都是一个好即好好彩嘅一件事。我筹备緊 MV 嘅时候呢，其实本来我搵咗个导演呢，佢就话帮我听，佢话唔好意思啊，我帮唔到你拍啦咁样啦。咁啊，咁然之后喺呢个时候呢，我就即遇到呢个 MV 嘅导演Yuri 啦。其实佢一听，我就记得我同佢通电话，佢一听首歌佢就已经我諗到啦咁樣啦，咁佢就話我即刻已經有畫面啦，就係、是、你喺涉谷而家拍咗出嚟啦，我話你喺涉谷街頭好多人嘅，好嘈嘅，跟住你一戴個耳機上耳仔呢就靜晒，然後播歌咁樣，即係佢嗰陣時係我第一次同佢通電話，佢就已經有呢個畫面出現。 嗯，即係佢都將歌裏面講，即係我呢個世界好多嘅雜音點樣可以好似 shut down 咗佢喺自己世界嗰種。除咗涉谷街頭仲有好多嗰啲好似田園啊 area， 即係住和服，好唔習慣啊！我好想講，呢個係另一個你嚟， 少見到嘅，少見到嘅。你自己再睇翻有冇 neutral 嘅習慣 ？neutral 嘅唔係 我慣咗啦，唔係冇問題嘅。你知唔知我而家好犀利噶？我真係我想話俾你聽，嗰套粉紅色嘅衫係喺去到東京嘅時候我先試嘅。 嗯。 咁我事先係大概知道有一件粉红色嘅衫㗎。 嗯嗯嗯。 咁我冇諗過件粉红色嘅衫会衬我一件紫色嘅衫到㗎嘛。咁、即係粉红色可以衬黑色㗎嘛。咁我觉得好喎，粉红色衬黑色都几型啊。点、知佢衬落一个紫色嗰度啦。咁呢我去到试衫嘅时候，我望住塊镜，我就唉。得唔得噶？系啦，咁啊，但系即系我系相信导演啦。咁、我就好啦，即系冲出去啦，咁样啦。 大家可以去睇下呢个 Say Nothing 嘅 MV 啦。咁啊，大家期待下无论边而家定系超同自己 solo 跟住会有啲咩啦。今日谢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最爱听八浪潮退，却听到娱乐是非 A 跟 B 斗嘴。喧哗车厢中寄居，极杂乱话语短信全部合奏，让我挥之不去，跳入耳机里，将噪音阻隔再分类。听着你虚构故事，讲到叫绝，求你快快撤退。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高。讲三讲四讲理，虚空说话再多都不要领。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和悲的我关起耳朵，口水满天飞，失去耐性。你笑说无人及你精彩的斗嘴，东歪西倒不接轨，讲出口没有根据，胡言乱语让我只想干脆闭合你的嘴，将噪音关上再安睡，看着你嬉戏笑脸只有厌倦，容我再说两句。You always say something， 我自说话再多都不要领。 Why don't you say nothing？ 拒绝收听，恨话 将心声体会，太多不满已经装满，权威的当上法官，等这对话